呵呵，看来事情不小。 乔家，你过来。 黑豹看见乔家，就直接发出了指令。乔家有片刻的犹豫，不过还是硬着头皮凑了过去。 豹哥，你这是怎么了？ 话还没问完，就被黑豹扯着领子摔到了地上。乔家被这一摔，摔得头晕眼花。他完全不理解黑豹这是怎么了，只能下意识地翻身闪到一边，尝试着拉开跟黑豹的安全距离。黑豹脸色发青，眼睛发红。 不是都说你小子身手不错吗？啊，给我练练。 哈？ 搞了半天是要自己做沙包？乔家一脸苦逼，不懂这种倒霉差事怎么落到自己头上。但是眼见黑豹神志都不太清楚，他只能别无选择地咬牙接下黑豹落下来的拳脚，一边小心保护自己的重要位置，一边还不敢太过力地反抗。一般人可能扛不住这么挨揍，但是之前帮郭林戒毒的时候，乔家也算是积累了丰富的经验，所以黑豹这一通组合拳下来，并没有真正对乔家伤筋动骨。而黑豹的体力也撑不了太久，在酒精的作用下，没几分钟黑豹就逐渐停手了，只能靠在边上拼命的喘气。乔家这时候才松了一口气，蹭了一下被揍破的嘴角，扶着吧台站起来。黑豹打完人坐在边上就不吭声了，整个吧堂都陷入了诡异的沉默。乔家端详着黑豹的样子，在内心推测到底是什么事情能让黑豹失控至此。这时候黑豹突然抬头看了乔家一眼。 你跟我进房间，其他人散了。 乔家指着自己。 就我一个？ 少他妈废话。 黑豹的耐性也消磨得差不多了，他无意解释，也没理会满地的狼藉，径自转身走进了旁边的包间。乔家也只能跟着进去，他有预感，肯定不是好事。而乔家对于不好事的预感，往往都灵验的离谱。黑豹从进了包间就开始抽烟，抽了两根之后，他突然冒出一句话。 我想干掉暴风。 乔家一时半会儿人没反应过来，他愣了一下才消化掉黑豹刚才说了什么，然后他犹豫地往前走了两步。 豹哥，出什么事了？ 帮我想办法干掉暴风，不然的话要不了一个月我们就会被他给吞了。 其实黑豹的这句才是重点，乔家也是从这时候开始打起了十二分精神，他开始感觉事情可能非常严重。 豹哥，有事您说呀，咱们想办法。 严格意义上，乔家跟黑豹之间不是大哥和小弟的关系，他们俩结成一体，纯粹是因为都在暴风的黑名单上。黑豹这句话一说，无形中像是宣判了俩人的死刑。黑豹依然在不停地抽烟，在烟雾的缭绕上，黑豹的表情阴晴不定。乔家聪明的没去追问。过了很长时间，黑豹才再次开口。 广西我的货出了问题。 在他们这个世界，货源几乎等于一切。只要黑豹没有货源，很快就会失去跟暴风分庭抗礼的局面。到时候就只能是任人鱼肉。乔家没有仔细分析黑豹口中的广西是怎么回事，但是他知道这件事已经关乎到黑豹的存亡，而且不仅仅是货源被斩断这么简单，否则以他的秉性，哪怕想办法自己离开，也不会产生干掉暴风这种念头。直到后来了解泥虎被抓的事，乔家才明白黑豹那一刻是因为兄弟被抓心神大乱了。但是就算不了解这么多的内情，乔家依然是个非常懂得把握时机的人。他突然上前拉住黑豹的胳膊，低声开口。 豹哥，货源终究是别人的，我们只要拿的是供货，就早晚有这么一天。 除非我们自己来。 乔家这句话，黑豹瞬间就懂了。他猛地抬起头看了乔家一眼，然后他开始加快抽烟的速度。乔家的话意味着极大的风险，但同时风险的背后也等于机遇。很多时候不是人的胆子不够大，而是利益的驱动力不够强。正常情况下，乔家这个提议一定会遭到黑豹的拒绝，甚至是怀疑。但是在这种特殊的时候，乔家的建议给了黑豹一线生机，所以黑豹真的是非常认真地思考着他的建议。这个过程必然漫长，乔家也不心急，两个人分别站在包间的两个角落，各自默默地抽着烟，一直到这屋子里已经不可能有活着的人多忍受一秒时，黑豹才慢吞吞地抬起头。这一次他眼底已经没有了刚才的迷乱以及疯狂，剩下的更多是冷静与贪婪交织在一起的激动。而这种眼神，乔家曾经在很多人的眼里看到过，只不过这些人的下场都不太好。乔家不会把后半句说给黑豹听，而黑豹想听的也不是这些，他更关心另一件事。 你有什么计划？ 计划暂时还没有，不过只要我们有目标，就一定能找到路子。 好，这件事我就交给你，别让我失望。 人在绝望的时候就很容易放手一搏。乔家看着黑豹满怀希望的表情，心底忍不住开始有些同情他。放在以前，黑豹要远比现在谨慎，但是这绝对是他们最好的机会。乔家很快就将黑豹这边的情况告诉了耿伟，因为和郭林联系还是不太方便，乔家大部分消息都是经过耿伟这边转移到，以至于耿伟不停地在抱怨。 你又不是我的线人，严格说这都不是我的案子。 听得絮叨了五分钟的乔家终于忍不住翻了个白眼。 我终于知道为什么你跟郭林同级毕业，但是成绩差这么多，你真是太啰嗦了，婆婆妈妈的像个女的。 耿伟简直想扯着乔家的后领把他甩出去。 乔家，你不要以为你是郭林的人我就真的不会动你。 我仗着你不会动我的理由不是郭林，而是因为你是个警察，小混混报警也要立案的。 你郭林到底怎么受得了你？ 所以他把我甩了。 乔家凉凉地扔出这句话，反而是耿伟愣了一下。实话说，乔家和郭林之间的事儿，其他人没有插嘴的余地。刘宇的事儿可能是郭林一辈子的心结。虽然发生了这么多事，乔家也真的为了郭林做了很多，但是要说郭林真的放下了，连耿伟都不相信。或许这就是他们俩的命，警察和线人，幸福结局的可能实在是太低。耿伟没吭声，乔家也没有继续说什么。人就是这样，越是压在心里的痛苦，越是喜欢抛到台面上自嘲。大概是因为骨子里还天真的以为疼痛只要习惯了，一切就会变得不那么难。不过乔家以身试法的结果是，这办法并不怎么好用。 告诉郭林，黑豹可能很快就要入套了，他有什么计划最好赶紧拿出来。 黑豹完全没怀疑。 所以我说要快，等他仔细开始琢磨这件事儿，就容易开始起疑心。我们的速度越快，出错的几率就会低一些。 耿伟因为乔家的话皱起眉。 我还是觉得这个想法太仓促激进了，几乎没有准备，太冒险了。 这世上没有不冒险的计划吧。 乔家抽出一根烟叼在嘴里，不以为意地点着，看着窗外的夜景。 快点结束，他才能快点回到自己的生活，这个世界不适合他。 乔家没点名，但是知道他说的是谁。实在没忍住，耿伟多嘴问了一句： 那你有什么打算？ 哼，他原本的生活就不该包括我。 那天的午后，他因为一个错误的决定 撞上了错误在那里出现的郭林，从而导致了一系列骨牌效应的错误。想要纠正一切最好的办法，就是让郭林回到没有他的轨道上。至于其他的事，现在根本就不在乔家的考虑范围之内。何况，这件事想要完全没有牺牲的全身而退，怎么可能呢？乔家没有那么异想天开，所以他也早就有了心理准备。